目前城六区的气温普遍是上升到了31度多到33度左右。 嗯， 南郊观月台目前的气温是31.6度。这个中午前后啊，请尽量的减少长时间的户外活动。如果外出的话，就一定要注意这个遮阳防晒，要尽量的待在阴凉处。 嗯， 那么今天中午到下午4点钟之前，这个气温呢还是处于一个上升的阶段。南郊观月台的最高气温预计是在33度左右，这个比昨天的最高气温要高1度这个样子。 嗯， 好在今天这个空气湿度呢是比昨天小了一点。 嗯， 这样的话天气这个热的程度啊和昨天应该是差不多这个样子。 嗯， 除了气温的变化呢，今天这个预报的是晴转多云的天气。现在这个云的前沿呢已经这个出现在了这个北京的西南方向，之后呢会逐渐的增多，夜间会转为阴天。不过今天夜间呢还不会出现这个降雨天气。夜间的最低气温呢预计是22度左右，这个大部分时间呢感觉比较凉爽，尤其是后半夜天气会更凉爽一些。 嗯， 这个北京的一个天气情况，我们呢再把这个目光转向这个世界天气。从亚洲天气重点来说呢，就是台风给这个朝鲜半岛和日本带来的这个强降雨的问题。今年第19号台风苏利很有可能在24号凌晨在朝鲜半岛西部的中间地带登陆。但是目前的这个路径呢还在调整中，所以具体的登陆地点呢还要这个继续关注一下。 嗯， 不过呢是不管它登陆地点在哪里，这个朝鲜韩国的这个风雨天气啊肯定是少不了的。这个主要的影响时间呢是23号和24号，这个韩国朝鲜呢又将出现大面积的这个暴雨天气，甚至极地可能会出现大暴雨。 嗯， 那么具体来说就是23号韩国的西部和朝鲜的大部地区呢是有暴雨。那么到了24号呢就主要是这个韩国的北部朝鲜的大部分地区，特别是东北部这个地区呢这个雨势比较激烈一些。 嗯， 这样的话就是23号24号这个朝鲜半岛这个航班延误的这个概率会是相当的大。另外的话就是19号台风啊，这个苏烈虽然不会登陆日本，但是呢会影响到这个九州一带，尤其是今天晚上到明天，是它距离这个日本南部最近的时候。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的九州和冲绳可能会有这个暴风雨现身。这是这个亚洲的一个天气特点。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欧美的天气。那么从这个欧洲来说的话，就是今明两天欧洲中部地区呢依然是以晴朗天气为主，气温也会维持在这个高位运行。法国德国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呢都在30度上下。 嗯， 不过这种情况呢即将发生这个改变。明后天呢英国大部分地区呢就会这个阴雨天气就会发展。之后呢这个欧洲大部分地区呢都会受到它的影响，阴雨天气是增多的，气温就会下滑，这样的话这样的天气呢有可能会持续到下周初。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北美的天气。明后两天呢主要在美国的东北部加拿大东部等地呢会出现降雨天气，气温呢是有小幅度的下滑。其中这个五大湖东部地区明天降雨依然是较强，是这个有大到暴雨。之后呢美国天气是一个升温为主的一个天气形势，很可能会有大范围这个高温天气出现，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高温啊还有这个降雨啊对这个旅游啊都还是有这个不利影响的，这样的话大家要注意这个防范这个高温和这个降雨对这个旅游的影响吧。这么情况主持人。 好的，谢谢郭老师的介绍，我们下次再会。 好，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岛，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总有一个理由，让你说走就走。铁了心要请假，谁都拦不住。环球趣闻录，每周给你新的请假理由。 的1:09，环球旅行家又到了每周的请假旅游时间，在周二的环球趣闻录，欢迎光临，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今天这个环球趣闻录呢，咱们在这个换季的时候啊，关注的就是这个天气变化对大家旅行的影响。 嗯， 刚才说到这个全球有很多地方，有的是在降温，有的可能还有一点点升温。不过我估计是升温啊，也就是这个秋后的蚂蚱啊， 也就是纸老虎， 基本上也就是这么折腾几天了 啊。 但是根据这个全球形势来看呢，大家在这个暑期当中，可能旅行的这个范围还是比较广一些。大家走了那么多地方，是不是也觉得有一些新鲜事儿要跟我们来分享呢？ 嗯，最近可能如果出行的话，还是会以避暑作为一个主要的目的。 北半球嘛，没办法。 对，所以我们今天第一条环球趣闻录的请假理由，其实我们之前提到过相关的内容 啊， 还记不记得当时说在奥地利有一个天然的冰宫 哦， 冰川洞穴 哦，就是那个地方外边再热那儿都是特别凉， 永远都是在零度左右的一个温度。 嗯，而且不费电是吧？ 对， 不是插了电， 就是、天然冰箱和空调。 对对， 其实今天说的第一条呢，也在奥地利，而且还在咱们刚才之前说过那个冰宫的附近。 哦， 这个地方呢， 说明也是凉快的地方是吧？ 是，这个地方在奥地利的蒂罗尔地区，有一片滑雪场，一年四季，就连夏天也开放。可以在雪场上避暑。 你的意思是说夏天盛夏的时候也能滑雪是意思吗？ 是的。 这件事情可能对于经常会去滑雪的朋友来讲呢，他找这种地方啊一般会有一些技巧。你看啊，我们说滑雪这件事情，如果你要反着来，就是 换一半地球去， 对，你得到南半球找是吧？ 是。 基本上我们可能提到滑雪场，你比如说新西兰啊，什么澳大利亚啊，是吧？ 对。 在这夏季当中啊，在咱们北半球夏季的时候，南美也有不少的滑雪场。 啊， 但是从来没有听说过你奥地利跟咱们在基本上同一个啊这个大的范围纬度之间，怎么可能有滑雪场呢？ 还是因为地理位置的关系，这片雪场是位于后图克斯冰川上，海拔超过了3200米，所以一年四季都可以滑雪。 欧洲有一个特点啊，你看每次说的海拔的时候，它并不是特别极端的那么高， 是 啊，没有说上4000-5000以后才能怎么样，4000-5000也不太适合人家活动哈。 对对对， 但是这3200米就能够造成有一个独特的这种地理现象， 是 有冰川存在在哪里。 然后就有外国记者去体验了，说建议大家要选择上午滑雪。 为什么是上午滑雪？ 因为一直可以滑到下午1点左右，然后呢之后中午的时候那边也会出现夏日的烈阳，骄阳会让雪变得太软了，就不太适合滑行了。 你们不是讲究那个粉雪不能是特别软的那种， 不能特别软， 不能 是像，对，不能像气泡一样软 啊，要不然没法滑是吧？ 就对，就得摔下去那种砰砰的感觉。 我想到了一种食物，就奶油化了以后它也不适合滑， 变成奶昔了以后就不适合滑了。对 对，刚才说了啊，这是时间到下午1点左右，就是咱们直播开始之前，那帮人在奥地利就不滑了。 对对对，所以上午早点去，滑到中午1点左右。然后体验者说了，驰骋一番之后不妨回到附近的酒店，在这儿你还可以晒日光浴，因为毕竟是夏天嘛，还可以看看书，尝一尝当地美食。如果精力充沛的话，还可以打一场网球，或者伴着牛哞哞的叫声和铃铛声来一次山地徒步。可见那边的各种生态， 对 对，很健全，包括附近，那个冰宫、那冰川洞穴， 是一个洞穴啊， 对，里面有冰川湖泊，15米高的洞室，7米长的冰锥，还有冰河、冰瀑布、冰柱等等形态各异的冰雪现象， 听起来一点都不像是夏天啊。 对，除了日光浴以外， 哎、 其他都不是夏天。 这消息咱们知道有点晚啊，咱们的夏天快过去了。 对， 而且刚才说这个反季节的话，现在大家要有一个这样的小小的尝试，就是你现在再去找这个南半球的反季节，这个过渡的时间会很短了。 对， 因为那边逐渐在向另一个季节过渡。 是， 反过来，有的时候就是可以让大家这个捞到不少的便宜啊。比方说反季节这买衣服，据说最近你买夏季衣服它也便宜了。是吧， 男生才会这么干，女生一般不会。 特别便宜，我给你介绍几个。 给我链接一会儿。 好，我们刚才说的是避暑啊，在夏天的尾巴还是要小心避暑啊，我们要防止一下在夏天最后的这段时间里边中暑的可能。那么接下来咱们继续来世界各地找一找那些请假的理由。 接下来这个可能张帆不太适合。 干嘛？ 因为会去到高的地方，然后嗖的一下往下开那种。 是开哦。我想想 就是很刺激那种， 游乐园你不会对吧？ 对，游乐园你不敢玩的那种。 骑自行车也不是， 过山车。 哎呦啊，过山车我曾经分享过我的经历啊，就是过了以后，我发现眼镜不见了。 哎，不是应该把随身这种容易掉的，包括首饰，还不能穿拖鞋 啊？那是后来健全了以后，我小时候还没这个。 啊，你小时候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不知者无畏的情况下做过一次， 戴着框架眼镜啊，真不见了。然后就后来等人停了去找。 然后你没发现后面可能有一个乘客被你砸晕了。 有一个乘客下来以后说，哎，我怎么戴了副眼镜。 这次说过山车在加拿大，这个过山车厉害了，挑战了多项世界纪录。在安大略省的沃恩市一家主题公园，定于明年会开始运营一座过山车。按照园方的说法，这是世界上最长最快最高的，这还不是高潮哈，潜水过山车。 你的定语太多了啊。我记得好多这个游乐园都标榜自己的过山车，那世界上最怎么怎么样的，好多好多都有啊。特别是袁一说过，他说某一个，因为环球影城还是哪儿？ 环球影城呢，就不是最长、最快、最高，只不过它有那种就是 特刺激嘛， 刺激效果 是吧？啊，然后还有人说那个什么，有一个叫什么什么线，就是两种颜色那个，那个不是说是世界上特别可怕那种吗？ 那个我都不敢坐。 所以我在想，是不是这种它就真的是最怎么怎么样的过山车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它的数据啊。你刚才说的它是最长，还有最快，还最高，还是 而且还潜水。 我的天哪啊！这是水陆两栖的哈。这家主题公园叫加拿大奇幻乐园。即将运营的这个过山车呢，这个名字听起来不太像是个过山车，它叫御空前锋，御空前锋，教育的御啊，空 翻译过来了嘛， 啊，空是空空空，前锋呢就是打前锋啊。这个轨道长度大约有 1.1 公里，最高时速可以超过128公里。 就是你觉得如果开车开到128公里其实还好、 这个高速上不允许啊 就在德国的话其实还可以。 对咱们这儿大部分人应该是没有享受过128公里的时速啊。 是。 或者说在汽车上没有享受过。 或者你在赛道上可以吗？对。 啊，跑啊。啊，不是。 赛道。 对开车啊。 你可以去专门赛道上开车。 是。依据这个我们刚才提到这样一个过山车的设计啊，在开始的时候呢，乘客将坐在一个宽体无地板的座位上， 所以两脚是悬空的。 这个我跟你讲过，就是那个缆车我是害怕的啊，害怕坐那种悬空缆车的。但这个过山车都是悬空的啊。距离地面大约多高呢？刚才你说是最高的，我们先看一下它初始的时候高度啊，大约75米。 75米也很厉害了，相当于怎么样得有二十多层楼。 对，感觉就是坐在二十多层楼那个阳台边上。 千万不要穿拖鞋，瞬间就没了拖鞋。 谁还敢呢、啊、是吧？鞋带系紧都觉得鞋要掉。过山车启动之后，乘客随着车这个车体90度垂直落下， 直接往下落。 对，以将近130公里的时速，刚才说了嘛，最高可以超过128公里啊，这样的时速径直落入水下隧道，然后随着这个蜿蜒的轨道，然后一下冲上云霄，然后再潜入水下，多次感受失重的刺激。 我觉得就是失重这种吧，还能理解，关键就是你要落到水下隧道。 我就害怕失重。 对，失重是那感觉挺难受，就感觉心要跳出来了嘛。但是你要进入到水下隧道的话，你什么时候该憋气儿呢？那个水会不会灌你鼻子里呢？ 刚才说了嘛， 会不会呛着 呢？它是无地板的座位，对不对？ 对呀、啊， 它不是密闭的那种。 对呀、啊， 它可能就是稍微那个下去一下，就跟那个蜻蜓点水，对、 啊， 下去马上起来。 就跟那个激流勇进一样，有点水花哈。 反正得让你全部弄湿了。 过山车位于园内新的加拿大边境的区域，完工之后呢，也会成为加拿大第一座潜水过山车。这个加拿大奇幻乐园啊，这整个的主题公园其实是建于上世纪80年代的。 怎么没听说过这个乐园啊？ 占地面积超过 1.3 平方公里。近年呢，也成为了北美地区最受欢迎的主题公园之一。去年，这个公园接待了游客量超过350万人次。我觉得在当地应该是很有名，就有点像北京的那个 石景山游乐园是吧？欢乐谷是吧？ 哎、 这样的， 就是 当地人特别的明白。 对。 但是你看，这个品牌效应还是不一样。你在全球范围内，你要告诉大家，加拿大奇幻乐园恐怕它就没有什么环球影城啊， 对，迪 士尼、啊、迪 士尼这种名气大。 哎，所以说这个藏在这个深闺中啊，还得要人知才行啊。 这还是当地人，还得是问当地人才能知道的一些好去处。 好了，费了半天体力了，咱们稍微的补充一下啊。 哎，这个顺序安排的非常好，如果是先吃的话、哎、再去坐过山车。 那就都出来了。 对。 舍不得出来是吧、来，我们看看啊，接下来补充体力的这样的东西其实在中国挺受欢迎。尤其我看到咱们办公室好多女生特别喜欢。 我好爱吃。 啊、哎、对，我们来看一下袁一强烈推荐啊。 爱吃的其中之一。 这是越南一家食品企业最近制作出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牛肉河粉。 牛肉河粉能有什么新鲜的呀？ 很普通是吧？ 啊， 但是这个牛肉河粉呢，据说创造了记录了世界吉尼斯纪录，它 为什么会创造这个记录？是因为它的分量够足，是世界上最大的超大份的牛肉河粉。 我刚刚还想说，就牛肉河粉这种东西，为什么其实女生吃不是太有问题？是因为它碳水含量其实很少。 嗯， 你看着米粉一大碗，其实它碳水，你一开始揉之前。就一小块儿， 嗯，说跟做过似的，没做过啊， 计算过含量， 其实是这样的。你想，它跟面条来比，它其实稀释的多， 对， 对吧？ 对， 它跟其他的一些固态的食品来比，它实际上就是水， 对， 水更多一些， 对， 水跟碳水是两回事儿， 对对对对，汤更多，然后里面还有牛肉啊各种，但是这个是世界最大份儿的， 所以袁一说了，这个世界最大份儿他一个人没问题。 这日南一家食品企业竟然制作出了一份超大份的牛肉河粉，足够上千人共同来分享 啊！你以一当百啊，这个上千人行不行？我们来看看啊，这个越南的食品工业股份有限公司7月21号的时候，就在他们的胡志明市的办公楼外邀请了52位厨师，齐心协力的做了这碗牛肉河粉。 嗯， 这个千人分享牛肉河粉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分量呢？啊，我们来看看它的数据，河粉重量就达到了1359公斤。 天哪！ 啊，就是一吨多。1.3吨，对吧？ 那你说这里面的干河粉，就是河粉在下水之前那个干的状态大概有多重？ 应该会更轻一些。 肯定会轻，因为这个河粉是总重量嘛，里面加了各种配料嘛， 对， 还有汤呢。干河粉。 干河粉，看看啊，152.57千克，就是152公斤。 那也很厉害了，因为干河粉还没有下水呢。 也就是稀释了以后达到了差不多快10倍，对吧？ 对。 已经152公斤的河粉。 这些我都不关注，我只关注里面牛肉有多少。哎，肉。 原因是他喜欢吃里边这个牛腩啊，什么牛杂呀、 我每次吃都要加好几份肉呢。 就是火车头什么的， 嗯、 是吧？这个鲜牛腩啊。里面光鲜牛腩是59公斤，这没问题是吧？ 哎， 啊、看吃多长时间了， 吃个零头还是没问题的啊。 对啊，零头也不得了啊，9公斤啊。这个盛放河粉的这个容具啊，它非常非常厉害，是个特制的一个巨碗 啊，真的是用一个碗来放的， 特制嘛。 嗯， 直径2.1米，高1.2米， 这不得爬个梯子上去吃啊？不用，1.2米还行。 哎，你见过簋街那个东西吗？簋街那个标志， 好久没吃了。 哎，你想起来吧？那个标志，哎，对。盛饭啊，得拿那样的东西盛。重量，这个光这个碗的重量是545公斤。 天哪！ 嗯， 因为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人员现场确认了这份河粉是打破了世界纪录。随后呢，工作人员把这份超大的河粉分成了 分给多少人吃？我们看啊， 1963小份 啊。愿意说了，这个后面零头可以。 我一个人吃3份啊，公司员工和庆祝的来宾来共同分享。 嗯， 之所以会分成1963小份，是因为 1963份 要纪念这个食品企业，他们这个公司是成立于1963年的。 哦， 哎，有这个说头在里头。 嗯，牛肉河粉做成一个1000多人吃，已经不行了是吧？ 60公斤的牛腩呢？ 啊， 天哪， 也就够你吃2天。嗯。好，刚才说的是牛肉河粉，这个太多啊，不健康啊，还得吃点健康的。 是的， 其实要说健康，要说这个女生们的对于自己身材的这个保持哈，在意，有很多的健康食品。你比如说我们看到的很，刚才袁一就说了嘛，这个碳水这种东西吃的时候 要 注意 摄入量， 对吧？ 对， 哎，不能不吃， 也不能不吃，对， 很多东西都是这样。但是你要说有些东西呢，是在咱们就是平时啊，注意了饮食膳食的这个均衡的时候，你会自己去衡量。但是如果你一旦到了外面吃饭，有的时候 没有那么多选择，对 对，尤其是在飞机上吃饭的时候， 是 有人是抱怨飞机上吃不饱的啊， 嗯， 有人抱怨飞机上的食品呢，吃起来太就是不健康， 对 对吧？ 对。 但是我们看到新加坡航空公司定于10月份，他们开通了从新加坡到美国纽约最长的世界上最长航线的这个直飞的一条航线啊， 嗯， 他们公司就说了，为了帮助客人啊来更好的在他们这个最长的航线上倒时差，他们飞机上将提供无与伦比的健康餐。 我印象很深，就是咱们的其中一个达人说过他自己的独门妙招，怎么来很好的倒时差，就是让胃跟着当地的时间来倒时差。 明白了，就是人啊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你的睡眠的那个点， 对吧？还有一个就是你饿，什么时候饿，什么时候饱。 很多时候你晚上睡不着是因为饿醒了， 越是熬夜， 对， 越是晚上得吃东西， 对， 对吧？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最长的这个航线确确实实是考验大家倒时差的能力。 所以你看新加坡航空很聪明，也使用了先把你的胃给时差倒过来这样一种方式， 嗯， 来帮助客人更好的倒时差。 来，我们看看这个 直飞的这个航线到底有多长啊？ 这条最长直飞航线的起始地点分别是新加坡樟宜国际机场和纽约纽瓦克自由国际机场，航线全长接近16700公里，飞行时间18小时45分钟。 我们对一般几万公里啊，可能不太有概念，但是一说飞行时间18个多小时，接近19个小时，大家就有概念了。 是， 得吃多少顿饭？你说， 你想11个小时就已经很难熬了。 是啊。截止到目前，说这个新加坡航空呢还没有具体的公布说他们提供的机上餐饮的到底这个服务内容是什么，但是他们公布了一部分的健康餐的菜谱。 很想了解一下，因为老听说新航的各种服务都特别好， 吃的也不错是吧？ 也不错。嗯， 首先越南牛肉河粉是没有的啊， 吓我一跳。 这个正餐前菜部分包括有野生海捕虾， 哎，健康， 然后面包和新鲜蔬果拼盘， 不错 不错不错，这个已经馋了啊。然后主菜包括有烤鸡肉，意大利宽面条配西葫芦加帕尔马干酪。 哎呀， 这东西我 这热量 是 好吃， 听起来就觉得哈，它里面东西多。然后还有炖西红柿，和柠檬调味汁以及罗勒， 甜品 呢是加蓝莓的柠檬天使蛋糕 啊。 机上早餐供应的是熏鲑鱼火腿蛋松饼配全麦英式松糕，然后还有香葱奶油奶酪，以及烟熏三文鱼、有机鸡蛋饼和荷兰的酸奶。 就听上去都是搭配的还挺不错的，各种膳食纤维啊，然后 VC 啊，蔬菜啊，这那的。 这个他们种类丰富，以后新航应该再推这个服务。就是空姐一定要表演一下那个报菜名把他们的菜名全部用这个 西餐的菜名真的是挺难报的，因为他会把每一个配料都给说进去。 哎， 那新航在官网上介绍说，将会用空客 A350-900ULR 客机来直飞这条航线，飞机载客161人，其中包括67个商务舱座位和94个超级经济舱座位。 哎，你发现这个飞机上这个商务舱跟这个经济舱的比例，它就是 基本上是一比一。 哎，对，因为它确确实实是需要了，很多人飞19个小时啊。 对，161个人也不算多，这样每个人都可以坐得相对宽松一些。 哎呀，能这个不断的来回飞19个小时的客人们，估计选择的时候也没有那么的这个节省了哈， 没有那么纠结。 哎，对， 不像咱们那么纠结， 一选就选一个这个商务舱，然后吃一顿他们的健康餐。 日常生活中为什么咱们都那么纠结，还不是因为 假期少。 对， 有什么没什么， 总之就是差点啥。环球趣闻录，我们稍后在音乐和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只用一部电影的时长总结失去的时光，我们曾经痴狂，却不得不散场。隔着一整片大海，遥望年少在眼前跌宕，那海浪的方向是有你的地方。一起去疯过的昨天，奔跑着多不顾一切，一起看璀璨的星空，做着梦，那是年少不懂伤痛。 国家大剧院制作古希腊阿里斯托芬喜剧《鸟》，9月1至8日即将展翅归来。著名导演罗景麟、罗彤父女搭档，携手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奇思妙想，构筑鸟国城邦。 哇，你们家孩子最近成绩提升了不少啊！ 是啊，孩子选了青青家教的专业老师，在家学自然学得好。 青青家教 APP 让专业老师到家给孩子上一堂高效的课，青青家教加课堂让家成为孩子钟爱的课堂。 北京房山酒庄开放月活动即将拉开帷幕，莱恩堡嘉年华、乌龙堡红酒之夜、国际葡萄酒大赛与您不见不散。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10天自由，行程增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三伏苦暑天，三次晒猫眼，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叫上他喇叭，手里把脚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桌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说走就走。 铁了心要请假，谁都拦不住。 环球趣闻录， 每周给你新的请假理由。 时间到了中午的1:32，环球旅行家，环球趣闻录，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我们刚才是这个滑过了雪啊，坐过了过山车，然后吃了牛肉粉， 关键是坐了世界上最长的直飞航线。 对对对对，那里边 虽然 你刚才说那个对胃啊，它的调整非常非常有用。 但是虽然我们是说了，但也有可能等到真的开始直飞了之后，咱们这个机票我和张帆根本买不起。 嗯， 但至少我们曾经对吧， 嗯， 了解过他们这里面的餐食，以后出去说的时候说，哎，我知道他们那儿什么餐食。 没关系，咱们攒钱，合买一个座位，换着坐。来，我们看，还是说说这关于这个飞行的事情啊。 嗯， 因为大家知道，你要出国旅行的话，这个可能在飞机上啊，你会遭遇到很多很多可能你没有见过的事情。你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这个有很多朋友现在出门的时候啊，总舍不得这个，哎，舍不得孩子，舍不得家人啊，舍不得自己家里养的宠物，是吧？ 嗯， 有可能你带着宠物去旅行吧。 对， 这样的事情现在越来越多了。 当然， 但是我有一个不太明白的地方，就是宠物现在国际航班它是怎么处理的呢？ 国际航班我不知道，因为我只带过宠物坐 国内 航班。 国内航班是可以托运的， 是可以托运，但是每个航空公司它不是每一架飞机都可以来进行宠物托运。 哦，也就是规定不一样。 对，你在买机票之前，你需要跟航空公司去了解你要买这个航班的机型。 也就是说，在国内是没有问题的。 对， 像中国国内没问题，那美国国内应该也没有太大问题。 是， 但是我们看到了这个美国啊，最近啊，据说这个因为带宠物旅行的人越来越多。所以问题也越来越多，所以美国的几家航空公司呢，就对这样的带宠物乘机的这个规定做出了一些更改。 因为据我所知，国外有很多航空公司是 同一旅客带宠物直接上飞机的。 你的意思是坐在跟乘客们同样的舱位里？ 对， 是吧？ 对， 哦， 是以感情支持 对 作为一个名义的。 我喜欢我的这条狗， 没有它我根本飞不了。 头等舱我买两个，是有这样的吗？ 你说的感觉像是国内的某一个，对吧？ 对对对对对，这 微博红人， 这真是有点玩笑了啊！ 嗯、 但是咱们说的美国的这个航空公司呢，他们确确实实是觉得现在带宠物旅行的人越来越多啊，可能会造成一定麻烦， 所以要做出一些严格的限制。那依照新的规定呢，像美国的西南航空公司只允许宠物猫和狗随主人坐飞机，每位乘客最多只能携带一只宠物，而且宠物必须全程关在笼子里或是用宠物绳系好。 我没有理解错的话，也就是说除了猫和狗之外，其余的有一些客人很可能带了别的宠物上飞机，是吧？ 乌龟算是好的 啊，带条蛇， 对，真有这样的。 这个确实挺吓人啊。 另外，宠物主人需要在登机当天向航空运营商出示由医生签署的信函，以证明你在精神上、你在心理上确实需要携带动物出行。 或者换过来，动物它在心理上精神上确实需要跟你在一起，没有办法，要不然活不下去。哎，这个证明必须要有。 这是新规定啊，9月17号开始执行。 你发现没有，规定一般都是这样的，就是其实你要说有什么样具体的理由呢，没有，反正就是规定让你觉得这事儿它麻烦，那你有可能就不带了。 对 对 对， 对 吧？啊，对。但是最基础的就是这个宠物的健康的这个证明是要由相关有资质的宠物医院来出示 的。在咱们这儿也是嘛， 对 吧？ 对， 必须得有这个东西。 对 对。 刚才也说了，9月17号就是下个月就开始执行了啊。美国西南航空的一位高级主管他就说了啊，我们欢迎情感支持和受过训练的服务类动物向消费者提供必要的帮助。这美国人说话是绕啊，他的意思其实就是说这动物有的时候人离不开，对吧？他可以帮助到人类， 比如导盲犬， 这个是必要的啊。但是他说我们希望规定能够简单易懂，一边向我们的顾客和雇员提供舒适安全的飞行体验。就是你带别的上来确确实实会影响他人。 有什么奇葩的事情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个啊。 这个太可怕了。 今年年初，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就曾经禁止一名乘客以情感支持为名携带一只孔雀登机。啊，我觉得孔雀是不是伤人的几率还是比较小一些？ 不是，你关键你想过没有？带一只鸟啊，我都觉得有点麻烦了。 对， 这个孔雀呢，它虽然它也不是特别对。它挺大，而且 万一还开个屏， 公的是吧？ 对 对 对, 对，你万一它在、这个、 万一在飞机上看到了一个漂亮姐姐， 它就开屏了， 开个屏。 嗨，这所以你带各种奇葩的这个动物上飞机之前，你得首先想一想，你会不会给他人造成一定的困扰？ 对，不给别人制造麻烦，这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去作为一个行为准则的一件事情，去约束自己的。 我听说过，咱们好像有这个特别知名的相声演员啊，有一大宅子，然后里边什么什么什么动物都有 啊。你养自己家里的就 不知道有没有养孔雀的啊？对对，你说的对啊。 对，养自己家里没事儿嘛，对吧？你要有那个 实力。但有一些动物真的，我觉得啊，有一些宠物可能是因为千百年的关系，人类把它驯化了，它跟你之间呢，它是有这个叫我们俗话叫通人性的一面。那有些动物它真的有这个能力吗？它能够控制自己吗？是吧？你带它出门，你觉得不会给他人，就给你自己，是不是也能带来点麻烦？ 对对对。 万一它跑了呢？你看那鸵鸟在街上跑，那事儿还成真了。前两年不是有这事儿吗？ 对对对对对。 来来，继续说说这宠物的事儿啊。这个养宠物，咱们在家养，带出去呢，如果必要的情况下，咱们可以带。没有必要，你就还是啊，规规矩矩的。 来 看看美国人最近兴起的一些宠物热。这个宠物热啊，我刚才跟袁一说，我说这咱们这不是早就有了？ 咱们玩剩下的。 来看看啊，刚才说了猫和狗，这是最多的宠物品种。 对， 在美国一些所谓的叫精英人士，如今流行的是养起了另外一种特别的宠物，叫宠物鸡。 他们是留着给自己下蛋吃的吗？ 你觉得这跟咱们过去那个院子里边有时候养一 鸡，然后就 鸡 窝里面掏两个蛋，对， 你也干过这事儿？ 当然了，我们家邻居就养鸡，然后还老给我们家宝宝送鸡蛋，说这是我们家鸡自己生的蛋。 对对对对， 就邻居关系好嘛，对， 柴的 啊，对对对对，柴鸡蛋。 这个养鸡确实原来一想就是乡村的风格，是吧？啊，但是现在根据一些研究成果发布之后呢，人们认识到一个问题，说啊，原来咱们都觉得鸡特别笨，是吧？ 就低估了鸡的智力水平。 鸡呢？现在被发现，在一些方面，他们的表现跟高智商动物其实类似啊，而且还有不同性格。所以呢，在美国养鸡成为了部分精英人士的时尚。这主人呢，把鸡就像宠物一样的对待了。 就是以前是抱一只狗，现在怀里抱一只鸡。 哎呀，那个画面， 对吧？那个味道也不太好闻呢。 反正呢，随着这股风潮兴起之后呢，和宠物鸡相关的产品就应运而生了。 嗯， 家住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朱莉贝克是借这股风潮捞金的成功人士之一。 哦， 他就设计推出了各种给鸡穿戴的棉质围兜，就类似尿不湿，因为对吧，鸡的啊，大家都知道那个味道不好闻啊。开设了一家网店，叫做娇宠家禽。如今呢，每月能够卖出500到1000件，顾客遍及全美国，网店一年盈利大概有$50,000，收入还不错。嗯， 这个你刚才说叫什么尿不湿给小鸡用的是吧？ 对呀、啊，给鸡穿的。 这个宠物鸡主人对这件事情可能还是比较在意的。你刚才袁毅说这个味道的问题， 因为你一想到散养鸡，你就会想起那些。脏脏的 话，这样吧，就是对你可以回想一下，你当时去拿鸡蛋，或者是你去那个鸡窝的时候，你会闻到的、看到的那个场景， 对 吧？因为它跟狗确实，尤其跟猫是不一样的。 对， 猫还会盖呢，是吧？ 对。 这个宠物鸡呢，据说对宠物鸡的主人而言，它跟宠物狗和猫啊，在他们看来没有什么区别啊。这个市场上呢，所以呢就出现了可以经由什么手机遥控温度、湿度、光线强弱啊，还可以探知宠物鸡活动的那种高科技的鸡笼。 这鸡笼卖的贵吗？ 鸡笼你可以尝试一下，$20,000一个。 那算了吧。 你又不养。 算了。 这个10几万人民币啊，买一个鸡笼子回去。 嗯。 有一些人呢还不惜以每个小时$225的价格来雇佣一位鸡语者啊，我们刚才听说马语者 啊， 就是跟狗狗还可以可能有 交流 的这种人，他懂得鸡语，所以他就价格比较高。 我要给你们提供商机，因为我养狗嘛，我之前在网上买到过，买到过一种小的仪器，是戴在狗狗脖子上的，它是能够翻译狗的语言的。 听说过这个东西。 嗯，那你们就可以顺应的推出这种可以翻译鸡的语言这种翻译器呀、啊，成本就要比鸡语者来的低，对不对？销量肯定很不错。 你用那个效果怎么样？ 我觉得吧，80%都是 靠猜、靠蒙的是吧？ 对，就那么几句话：妈妈，我爱你；妈妈，我饿；妈妈，我渴了。就是类似这种 啊，这还是低估了宠物的智商， 对， 是吧？其实它有很复杂的感情， 对。 不信你盯着它眼神，你看上了几个小时，你就明白了。这鸡还是不太容易看的，你看它的眼睛，你盯不住。 它头老在动，对找不着眼睛。 哎，刚才说的这个宠物的事呢，咱们继续来看看，在英国的宠物跟刚才说的这个宠物鸡啊，它就完全不一样了。英国的这个宠物呢也算是传统宠物了。 嗯， 咱们这儿很多人都很喜欢。 小猪佩奇里面也养这个鹦鹉。 对， 鹦 鹉。 嗯， 在英国伦敦北部的爱德蒙顿，据说有一只宠物鹦鹉呢，它最近出了一件事儿啊。它从家里边逃跑之后， 离家出走， 在邻居家的屋顶上，它一共待了3天3夜。 够有毅力的呀，不饿不渴是吗？ 我怎么想到《延禧攻略》里面了？站在那个墙头上，站了3天3夜啊！当消防员在主人请求之下准备救下这只鹦鹉的时候，这只鹦鹉啊，居然开口说了一句话，这句话震惊了这个赛场的所有人。 翻译过来，这句话叫做“滚开”。 这 是爆粗口。 消防人员准备救他下来，他说了一句“滚开”，多像是电视剧里台词啊，是吧？滚开， 滚开。 不要到我这里来，不要动我，要不然我就从这跳下去。 说这只待在屋顶的鹦鹉叫 Jessie，会说多国语言。 哦，还会说多国语言呢。 对，它离家出走之后呢，就在邻居家的屋顶待了3天，主人就担心它是不是受伤了，于是就请来消防员来救援。 一般这种事情都是让消防员来哈， 因为他们有云梯嘛。 对，这只鹦鹉的主人呢，希望消防员呢别太粗暴了啊，就是温柔一点，把他们的这个叫杰西的这个鹦鹉救下来。他告诉消防员说呢，如果啊你对这个鹦鹉说我爱你，一般情况下这个鹦鹉也会回答一句说我爱你， 礼尚往来嘛，对吧？但是有趣的事儿就发生了，当消防员爬上屋顶对着鹦鹉说了一句我爱你之后， 鹦鹉 就回了一句刚才我们说的那个话，爆粗口，并且还飞到了隔壁屋顶。消防员对吧，也不能跟一只鹦鹉一般见识，只能是又好气又好笑了。 对，消防员说我们被这个主人告知我们说要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也这么做了呀。我们甚至用2种语言啊，试图让这个鹦鹉平静下来。可是这个鹦鹉呢，后来没给消防员好脸看啊。最后这个鹦鹉是飞到了一棵树上。当消防员确认鹦鹉没有受伤之后呢，就让它留在那棵树上。这只很会说话的鹦鹉后来呢自己就回来了，跟主人团聚了。 就是生闷气呗。然后就让它自己冷静一下。冷静，就该回去饿了嘛。那就回去了。 主人可能给它的赏赐不够啊。 还像魏璎珞呀。 对啊，我刚才说了吗？这里面你必须得有小脾气啊， 性格 不吃亏。 对，真是。 这个刚才说到的这只鹦鹉呢是在英国。还有时间吗？咱们 再说最后一条吧。 再说一个动物的事儿，说这个很有才情的一个动物， 还是在英国。 对，还在英国，会作诗的狮子，最近它亮相伦敦了。 其实听起来像是绕会作诗的狮子。 嗯， 这个狮子给改名了吧？把那个狮子是不是直接写成诗歌的诗好了？ 在伦敦特拉法尔加广场不久就会迎来一头会作诗的狮子，给这座古老的广场增添一道风景。 嗯，为什么说它是会作诗的狮子，咱们一起来看一看啊。 嗯， 一头漆成红色的青铜雄狮，这是伦敦设计节当中的作品之一，它定于在下个月的18号到23号在伦敦的特拉法尔加广场来展出啊。依据这个设计呢，它将雄踞在地标建筑纳尔逊纪念柱的下面。 嗯， 那这个设计师德弗林呢，把这件作品就命名为叫喂狮子，就是拿东西喂狮子的意思。 哦， 欢迎这个大家用话语来投喂狮子。你听这什么意思，我们解释一下啊。投喂的方法也就是在狮子旁边的触摸屏上，你输入想对这只狮子说的话，就想对这个雕塑说的话，这个狮子雕塑内的电脑立刻可以把这些话语跟英国19世纪诗人数以百计的作品然后融合一下，生成新的一句诗句。 哇，这好厉害啊。 你刚才说这个会作诗的狮子，其实就讲的这个高科技的狮子雕塑。 它里面有一些算法，对。那这些诗句呢，白天会滚动显示在一个装在狮口嘴巴上这个显示屏上，晚间会投射到狮子背后的纳尔逊纪念柱上。 哎，还让你看见。 对。感觉很像寻人启事。 这个广场呢，可能在伦敦旅行过的朋友都比较熟悉了，这是伦敦市中心的地标建筑啊。为了纪念1805年英国和法国之间著名的特拉法尔加海战而建，它是伦敦著名景点。广场上最醒目的建筑就是刚才说的，在下个月你就会看到那个狮子那个雕塑旁边就是纳尔逊纪念柱啊。那个纳尔逊纪念柱呢，就是纪念英国海军在特拉法尔加海战当中领导军队大获全胜的纳尔逊将军而建的这则纳尔逊柱。 如果最近有去英国伦敦的朋友这计划的话，9月18号到23号可以去到特拉法尔加广场去看一看。 所以说， 然后你也输一段文字进去。 对啊，这个原来说了，这些老旧的这个设施怎么让它重新焕发青春。 对， 你看看，用高科技的事情可以让狮子也能够开口说话，还能做事， 跨界的设计融入其中。今天的环球趣闻录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收听，稍后为您带来住在876，我是袁一， 我是张帆， 明天见。 心跳声 有一天世界会斑驳，回忆成为所有每段故事都值得。烦恼流成舟，不被看。 欢迎收听易购时间节目的一开始呢，先跟您来说一个坏消息啊。前段时间呢，我们举办的66块钱和五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没想到啊，得罪了不少的朋友。很多朋友呢，都打来电话来质疑活动的真实性了。手机尾号是7085的林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是3180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厅酿酒，是出厂价呢1588就能买一箱，然后还送两箱啊。我一听，赶紧打电话吧。结果电话接通之后啊，告诉我说活动结束了。我看见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李先生啊，也说了，说正开着车呢，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好酒是66块钱一瓶儿，好不容易找好地方停车吧，结果你们跟我说活动结束了啊，你们这是搞什么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质疑呢，现在我们就来联系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来，我们接进胡总电话。胡总您好。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胡总您看啊。最近咱们这个买酒送酒的活动啊，本来是办的挺顺利的啊，但是呢前两天呢就有很多朋友都给我打电话了，就说了说你们这个电话是一直占线啊，根本就打不进去，这是在欺骗群众。另外呢还有朋友就说五粮液股份的酒一瓶才几十块钱啊，根本就不能信。关于这些问题您看应该给大家解释一下吧，好吗？ 好的啊。在这儿呢我首先要告诉大家，活动肯定是真的啊，否则我们也不会说在全国200多家电台同步播出，那也更不敢承诺给大家是免费的送酒上门，先验货再付款了。其实这个电话占线呢，也是在我们意料之中的吧。大家可以想一想啊，一瓶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才几十块钱呀，是吧？你说这搁谁谁不抢啊？那打电话的朋友肯定就非常多了啊。